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各位《癲家日報》網上版的讀者，《癲家日報》網上版在今年3月18日就出版了，咁距離而家咧都啱啱2个月，咁呢2个月好多謝大家對《癲家日報》網上版的熱烈支持。不過如果《癲家日報》網上版要繼續落去的話咧，就一定要有你哋繼續去用月費去支持呢張報紙。大家知道啦，而家一地兩檢好快就好可能就喺立法會度過咗。一地兩檢過了之後就到23条了。如果大家要覺得23条是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會構成一個很大的威脅，一個很大的衝擊的話，你第一樣要做就是支持《癲狗日報》網上版。因為《癲狗日報》網上版是全香港最敢言的媒體，《癲狗日報》網上版的月費只不過是200元，如果大家要交月費的話就可以去 mat.hk 那裡交就可以了。多謝大家。 今天我同大家見面啦，循例呢個節目可以同我哋都要自己念上貼金啦，即係我哋自己講過中嘅，或者即係可以俾到大家交代嘅，咁就講啦。嗰啲唔中嗰啲，我哋就 我哋都係人嚟嘅啫，我哋都 生活沿河啦，我哋就叫做。 嗱，我等下我講先啦。就我前幾個禮拜都講過人民幣會跌，而且跌勢好急，咁今日應該都 跌破。如果八算嘅應該 唔係8.2，八個二嚇。 我哋好似前嗰幾個月都講過啦，會下市8啊嘛，已經都差唔多去到啦，咁上下一個位。 咁另外就天師啊，就嗰啲好神奇啲預言啦，就上個禮拜講唔即中啊， 又中咗3个礼拜、4个礼拜都中，太陰化， 太陰，大家利是， 真係大家利是，太陰化權係爆水管啊嘛，好勁啊嘛。咁啊上個禮拜我哋啱啱講完之後，第二日星期五咧，就輪到將軍澳環保大道成個凹痕。下面的水渠又爆了，那我們預言都有新界北和還有港島區就來緊了， 港島區來緊 講到不講哪裡費事費事被人說，因為為什麼呢？講了之後呢，可能有關的單位他們可能呢就會去即係檢查咯，咁啊陳啲維修咯，希望就防止個意外發生，會好事嚟嘅。呢個係咁樣。 嗱，我諗最重要一樣嘢，近日咧就好多人都話，即係覺得天氣好奇怪喎，真係熱得好交關。咁啊雨水都冇滴喎，因為照計咧，如果喺往年咧，其實呢個時候都唔多唔少有少梅雨啦，或者有啲回南天 啦， 回南天咁樣啲冷熱空氣交鋒啦。咁但係今年咧就一熱就熱到阿媽都唔認得。咁第一個疑問咧就係，今年有冇雨落咧？ 今年會有雨落，但 係咁啊，驚唔使驚啦。 有雨落，但係就唔多，落嘅時間會短，但係一係唔落，一落就會落得好勁。因為走即係點解太陰化權個權咧，其實就除咗管理之外，叫做霸啊嘛，就是、霸氣霸權。佢唔落，或者嚟講就是水浸。咁啊發生呢啲嘢嘅會嗱，今年嚟講啊，第一個國家就係美國馬里蘭州啦。咁水浸都好犀利啦，呢度真係災害啦開始。咁香港同埋中國嚟講都會有嘅應該。咁就但係嚟講可能個時間唔會咁長，同埋呢雨水真係比較少嘅今年就。咁另外太陰化權呢亦都代表咗呢就女性當權嘛，我哋就講咗啦之前。咁好似查史美倫就成功接任咗聯交所主席啦。咁美國都有出現了第一個女的中情局 局長， 他叫做哈斯貝爾啦。咁咧就呢位都好硬淨噶啦，都知道。 不過佢上任都有啲波折噶，初頭唔俾佢嘅，個原因就因為咧佢曾經參與嗰啲酷刑啊。 係啊， 不過你話如果女性都參與酷刑咧，呢個即係我諗都真係好硬淨。 好辣嘅，咁啊睇緊化權都係講女性嚟講，當權者都係比較霸氣啲嘅。咁啊講得難聽啲，直情係好霸道嘅呢、這個。如果你睇翻佢個 background 就知噶啦。咁啊呢個亦都係應咗今年咧戊年嗰個太陰化權嘅。 好啦，咁啊，另外好似阿黄师傅都讲过啦，今年诶木火多，好似火灾都可能都会好频仍嘅。 系咯，最近嗰单喺边度啊？ 最近显径显径村嗰度咯，都系啲电线方面好似系 short 度，咁啊令到佢就咩咯。咁咧就大家咧就注意一下即系家居嘅电器，尤其是今年啦。 系啊， 若果唔系咧，个火灾会好频繁喺夏天。 尤其是忌火嘅朋友 系啦，冇错。 有条命忌火嘅朋友更加要注意啊！其实今年我自己睇好多盘都。即係睇啲八字都好多啲命格啲火蟲嘅。 咁啊，琴日咪有單係個户主燒死。 哦，係啦，有一單啦，係啦，有一單呢啲啦，係啦。咁所以好真係要注意個家居火焰啦，啲電掣啊嗰啲咯。 嗯。 咁我哋今日講翻個主題啦。 嗯、 今天我哋讲点解要讲翻呢个主题啊，黄师傅？ 呢、這个主题就我其实呢个主题好多人都需要知道，甚至乎亦都好多人真系唔知道、啊、因为好多时候真系要自己遇到啊，因为呢啲唔系话个个都有经验噶。咁其实主要系讲咩？就系讲一啲阴宅上嘅嘢啊。咁啊，即系点样去选择一个阴宅啊？譬如好似而家政府都提倡呢、這个譬如燒了骨灰就撒落海啊，或者撒在一個墓園的地方啊，即係唔需要話有個骨灰庵啊。咁土葬更加唔使講啦，始終香港地方少啦，係嘛？而家以前土葬嗰啲都開始，即係有個年期噶嘛，起翻啲骨出嚟噶嘛，起翻啲骨佢唔俾你再 通常七年啊， 嚇唔俾你再葬翻落去噶啦，咁啊要你火化咗佢，跟住你自己再揾個坑位去擺放咁樣咯。 咁我哋今日會講一下呢個陰宅嘅主題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天元觀有多道女啊，即係我哋叫道親啦，咁去做咗啦。咁啊，經常都會走嚟問下我。咁啊，譬如我哋天元觀嚟講咧，咁因為依家嚟講就冇話即係做骨灰庵就已經香港都已經係好有限制啦。咁啊，通常嚟講咧，咁我都會或者有個責任或者將佢哋轉介俾一啲其他嘅庵場啊。或者有啲好嘅墓園咧，咁我都會或者咧就同佢哋傾一傾，講一講咁樣，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同個先人咧係揾到一個比較好嘅陰宅咁樣。咁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不如咩啦？喺節目度咧就略略就講一講，咁啊點樣去揾講一講陰宅，或者講一講點樣去揾呢個骨灰庵？因為咧，因為好多道女咧，佢哋嚟到咧就係成日都佢哋就哎呀師傅咁啊，即係呢啲嘢好多人咧就係話突然間嘅先人即係走咗啦，拿手唔成勢，唔知點做啊！咁變咗嚟講咧，咁我就有問必答嘅，基本上嚟講，咁佢哋揾到我哋，咁我哋咧有好多時候嚟講咧就幫佢哋咧就做一下啲。教佢點樣做啲後事啦，咁我哋今日喺呢度咧就講翻多少少，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咧就知多啲，同埋應該點樣去做，或者咧點樣去揾你啊墓地啊，或者點樣去揾呢個堪位咁樣，咁我哋都好樂意去解答嘅呢、這個。咁咧我哋而家或者我哋首先我哋先講一講陰宅嗱，黃師傅，咁啊大家都睇到兩幅圖啦。依家嚟講咧，就陰宅咧就係墓園啦，嚇、啊，即係依家咁啊。香港依家嚟講就直情係好難噶啦，即係揾到墓園。你話仲可以翻去家鄉遷葬咧，都仲會有。 佢如果喺香港揾咧，咪一定係私人地。 私人， 而家都係私人地噶啦，譬如新界啊。 私人，即係舉個例子啦，我家族就係嘅。咁我家族嚟講咧，就政府嗰陣時，因為要發展某個地方，咁佢咧就批翻塊地俾我哋嘅。咁呢個係比較少有啊，因為我哋已經係好早嘅時間已經係買咗嘅，即係就有曬嗰啲用毛筆字寫嗰啲地契嗰度，我嚟做陰宅嘅， 即係有曬範圍 嘅，有曬範圍㗎啦。咁但係咧，我哋嗰陣時個範圍就好大嘅，咁政府要發展咧就俾翻好細嘅位我哋，咁啊唔緊要啦。咁我哋為咗香港發展都冇乜所謂，犧牲啊我哋。好啦，咁我哋其實嗱陰宅嚟講咧，咁啊其實咧依家嚟講咧就最常見咧就係墓園啦，即係墓地啦。同埋呢個堪位係嘛，咁啊骨灰庵啦，咁啊比較流行啲嘅咁。咁啊，其實陰宅嚟講點解咁重要咧？就最重要就係話咧，我哋古人咧就認為啊，陰宅咧就係話影響咗成個族群嘅。 他們一身的禍福呢，其實呢選擇了陰宅之後來講，對於後人的生活、啊、財運、啊、事業、啊、升官發財都好，他們都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同埋健康、 啊、健康、啊、這樣所以來講呢，就以往來講呢，就對於選擇墓地來講是非常非常之嚴謹的。咁我哋即係細個嘅時候啦，都見過啲師傅啦，黃師傅哦，佢哋咧去揾墓園嘅時候，度嗰個位咧，真係用指尖線用個墨斗嚟彈嘅喎。咁但係佢哋個墨斗好得意嘅，就唔係嗰啲建築嗰啲嗰個墨斗嚟喎，佢建築嗰啲咧就黑色嘅。咁啊，佢哋嗰啲咧就拉條線咧，就跟住裏邊係朱砂嚟， 紅色嘅， 係朱砂嚟嘅。咁啊，彈個指五線就攞個中間位，咁咧就嗰副冠咧就要度到好正，然之後先放落去嘅。咁啊，又要揾埋時辰啦，咁啊嚇， 擲日啦， 係啦，擲日啦，咁啊，咁啊都係非常之謹慎去做呢一個。 點解要攞條直線？ 咁佢要度嗰個墓嗰個座向啊嘛，你揾啱揾啱咗個座向之後嚟講咧，就要量度得好準，即係你淨係睇羅間咧，你冇唔夠嘅，佢一定係揾一個揾一個墨斗咧，然之後咧就彈個指五線，我哋叫彈個中間位出嚟，就攞到最準，度到中間位就放落去嘅。 座向歪咗，亦都會有個影響噶嘛。 係啊，好準嘅。不過依家嚟講就真係好少啊，即係我哋以前都仲見到有。 冇，因為始終而家你地少人多， 係啦，都好少。 你一路一路發展，咁你個地其實陽陰陽嘅宅都好啦，個需求都咁大， 係啊， 都咁大。 嗰度都係啦，出現住屋住房問題。 即係現今有啲老師傅咧都仲識呢個技術嘅，好得意㗎。佢哋帶住個徒弟啊，好少咯。依家都我認識啲仲有㗎，嗰啲咁樣。咁啊嗱，陰宅嚟講咧，咁我哋揀陰宅嚟講咧就唔容易嘅。咁我哋香港嚟講咧都有幾個名月嘅，係嘛？咁啊玉女拜堂啦，咁啊大家聽過新界嘅比較大嘅族群啦，咁啊有啲啊叫玉咒飄香都有嘅，咁啊喺中國大陸嗰啲都有。 啲名好靚嘅， 咁啊嗰啲通常嚟講咧都係啲比較大嘅家族咧，咁佢哋嗰個先人咧都葬喺嗰度，咁亦都可以見到啦，咁佢哋嗰個繁衍啦，同埋佢哋嘅發展咧，對後人嚟講咧係的確係唔差嘅，即係大家都睇得到。咁啊，但係選擇陰宅嚟講咧，就最忌嘅地方係乜嘢咧？最忌其實真係忌水喎。 水浸啊嘛，驚 係啦，冇錯啦。以前我就係曾經見過咧，有啲私人嘅墓地嚟講咧，唔知點解政府咧為要疏導咧，就無端端隔咗條 浸濕咗個墓地， 係啦，搞咗條真係㗎。我同你講，我唔講邊個位啊，真係整咗條引水道喺側邊，好幼嘅啫，咁我嚟疏導，點知道嚟講咧？真係影響係好大嘅， 或者啲蛇蟲鼠蟻啦。 最大嚟講係咩呢？因為水為財啊嘛，咁你整條水道咁樣斜落去嚟講，真係影響咗咧嗰啲後人咧，佢哋嗰個財富嘅喎。咁啊，同埋影我哋話叫衣食受損啊，即係我哋咁樣講。 咁啊，亦都影響埋健康。 影響埋健康咯。咁啊，另外嚟講咧，就墓園咧就墓地啦，就最忌昆蟲螞蟻喎。咁我哋講咧講一啲咧就比較真係唔係講迷信啊。個墓地出現呢個蛇蟲鼠蟻咧，個後人屋企咧都會出現好多蛇蟲鼠蟻啊、曱甴嘅喎，啊好巧嘅喎。咁就講咧，屋企如果發現到好多蛇蟲鼠蟻啊，嗰、那個情況嘅時候咧，麻煩你哋睇一睇先人嘅墓地有冇咩問題，其實就係一個提示嚟嘅。佢話俾你知咧，可能咧就墓地嗰方面咧，就可能要剪下草啦，清理一下啲蛇蟲鼠蟻啊，或者咧就要遊翻個油靚啲，甚至乎要收葺。因為點解咧？我真係有個咁嘅經驗。 咁又其實又另外一個角度睇蛇蟲鼠蟻，其實咧係眾生嚟噶嘛。 係啊， 喺眾生俾眾生入侵咗你嘅地方。 但我就覺得好得意，因為我哋家族咧曾經真係試過，好似一種提示咁樣嘅，話咗俾你知。後屘我哋真係去咗睇一睇，其中一個墓園咧係裂咗。 哎呀，裂咗啊！ 裂咗，右邊嗰個冇入水。咁啊，跟住然之後就揾人去修補翻佢。個台爛咗，個台爛咗，無端端。咁就真係唔知點解係一個提示嚟嘅。咁所以嚟講咧，就話真係咧，你唔好唔信啊！如果你屋企咧，如果突然之間咧，哇好多呢啲咩蛇蟲鼠蟻啊，或者有啲 白蟻啊， 或者有啲唔係幾好嘅嘢出現嘅時候咧，諗一諗，想一想，咦，究竟係唔係祖先嘅靈位或者墓地咧會有少少問題出現？ 其實係好神奇嘅， 好神奇， 因為即係成日人，我哋講科啲就叫 DNA 嘛， 係啊， 其實一啲血緣關係咧，先人佢 即係叫做安葬得好唔好咧，真係有連帶性咧，就會影響到後代嗰個禍福啊，同埋個富貴啊。 嗱，講個小故事啊，我哋有一個近親咧，咁啊生前好錫我嘅老人家，凡親咧春秋二祭、清明同埋重陽之前嗰幾日咧，我哋屋企咧就一定有一隻蝴蝶嘅。 嗯。 真係嘅，黑白色嘅，係真係一模一樣。咁我成日都同家裏面嘅媽媽啊，成日都見到。同埋咧，佢同啲孫仔講，一見到嗰只蝴蝶，唔好怕佢，唔好怕佢。嗱，其實我哋住喺市區嚟講，真係好少會見到有蝴蝶，即係淨係飛入嚟嘅。佢飛入嚟嘅，咁啊飛入嚟之後咧，就好似咧就巡一個圈咧，咁佢就走嘅啦。我哋就唔會理。同埋咧個色樣咧都係一模一樣嘅。咁你話呢樣嘢係巧合啊，定係乜嘢咧？咁有時候啲我哋如果我哋解釋嚟講，咁啊，梗係先人咧就化咗只蝴蝶，就翻嚟睇下啲後人咁樣。同埋另外，大家可能都會有發覺一樣嘢好得意嘅，清明二祭之前嚟講咧，一定有啲老人家報夢啊。 嗯， 真係嘅，好奇怪嘅，佢哋平時發夢可能見唔到佢嘅，但係咧清明之前咧又係見到佢哋嘅咁樣。咁佢好似係 remind 你，喂，你快啲嚟。拜一拜祭啊，攞啲嘢嚟啊，咁樣 咯。我亦都聽過一個事實，一個真實故事咧，就係話啲報夢啊。你講到報夢就係話個先人唔夠衫著，冇嘢食，係啊，咁啊，即係嗰個係父親嘅角色嚟嘅，即係個報夢嗰個啊。咁啊，夢到嗰個咧就在世嘅一個係個女嚟嘅，就夢到自己個老豆咧就冇唔夠衫著啦，冇嘢食啦，喺下邊就咁講。咁啊，結果咧就走去即係去紙扎鋪買翻啲金銀衣紙啊，或者一啲男人用著嘅一啲壽衣啊嗰啲咁啊。咁啊，去燒翻俾佢個爸爸啦，包括食物啦，咁樣佢生前中意食嘅嘢啦。咁亦都好神奇一樣嘢係咩咧？因為佢做呢樣嘢嗰陣時咧，佢就唔係喺廟做，佢係喺街做。 嗯。 咁咧，但係佢成個過程咧，佢亦都真係有做到嘅。 嗯。 嚇！咁啊，要買嘅製品佢都買咗嘅，燒又燒曬啦咁。但係咧就好神奇咧，佢話做完呢樣嘢之後咧，第二晚再發夢。收唔到，再發夢話收唔到，阿女你燒啲嘢我收唔到，咁原來點解收唔到呢？原來咧嗱我哋有時喺街，如果真係要燒衣俾啲親人嘅時候咧，要注意一樣嘢咩咧？可能你個親人佢比較善良，咁啊，但係當中咧，可能你喺街燒嗰陣，因為冇庇佑，即係叫做冇神靈嘅庇佑。去透過佢去派發一啲祭品俾個先人，咁好多時咧就俾一啲比較惡啊，或者比較霸道嘅一啲陰靈咧搶走咗，而我哋唔知嘅，因為我見唔到噶嘛，係嘛？咁咧所以就會產生呢個情形，就係話：哎，明明我做咗，我點解收唔到嘅咧？咁啊個問題就出現喺度。咁佢知道咗之後咧，佢揾一啲相熟嘅朋友，包括我哋啦，就。問翻，即係講翻件事咧，咁啊，其實我哋當時就講解翻，話俾你聽，你應該要去廟度做，嚇，去廟度禀明拜當拜神咁樣去做呢個儀式之前，話俾廟入邊嘅大神聽，叫佢幫你交代交俾自己個爸爸，咁等佢好安心咁樣去收到你俾佢嘅祭品啊！所以呢樣嘢注意啊，呢樣嘢真係都曾經真係有發生過嘅。 咁嗱，陰宅嚟講咧，就忌水啦，忌蛇蟲鼠蟻啦，咁啊，同埋咧忌樹根纏繞，因為有啲墓地咧側邊好多樹，嗰啲根咧就會一路咁樣咧滲入個墓下邊嘅，咁啊令到咧就會鬆散。 咁呢度想問啊，如果喺嗰個墓側邊種樹，應該种咩树？ 种咩树？黄师傅 唔种树噶啦，种树，你惊树根渗入去喎？ 唔系有啲会有嘅，有啲会有嘅。咁咧就但系你问呢一样嘢嚟讲啊，真系问得好好。你知唔知台湾咧有只芒果？ 嗯， 叫做愛民芒果，就原來在墓地旁邊最好吃的真的真的。那你是種什麼樹來講呢？有些會種旁邊會種一些比較常見的啦，我們都叫見到一些什麼樹我們不知道，但是都會有很多都會旁邊，但是要清咯，要清除它咯。另外來講忌這個沙飛水酒。什麼叫沙飛水酒呢？有多時墓園旁邊來講那些泥地很乾 散沙 散沙那些啦，就那些墓地就麻麻地好。很多年前来讲，二十几年前呢，就听讲话这个飞鹅山呢都仲揾到太极泥，咁啊比较少嘅呢、這个太极泥嚟讲咧就比较少啦。咁啊喺呢一个若果喺呢一个揾呢个墓地嘅时候，如果揾到有太极泥呢个地方去落葬嚟讲咧，咁啊一定系一个好靓嘅月嚟嘅。咁嗰啲泥咧一攞上手咧，个颜色啊，个颜色咧即系好似一幅图咁样咧，好似有啲星体啊，蓝蓝地啊，白白地咁样嘅。依家咧就比较少见啦，依家就。咁啊，呢啲就留翻啲陰宅嘅專家去解釋一下 啦。濕潤啦， 係要濕潤嘅，有少濕潤。咁我哋咧就睇翻第二章嘅 PowerPoint 啦。咁我哋咧就選陰宅好重要嘅。咁依家嚟講咧就除咗就係話骨灰庵啦。咁我哋或者黃師傅就可以講一講咧土葬啦、水葬啦，或者依家嚟講咧，中意叫做環保啊，咁樣係有咩唔同？ 即係灑落海啊， 係啦， 或者灑喺一啲墓園嘅地方啊嘛。咁當然啦，嗱，其實自古以嚟人，尤其是我哋中國人就話入土為安啊嘛。 西方都係嘅喎， 係咯，西方都係。其實你大家都可以睇翻有一啲不能入土為安嘅先人， 係啊， 不論佢係咩身份都好。咁啊，佢冇入土為安嘅話咧，咁好多時佢嘅後人咧就好多啲。 兩岸有嘅政治人物啦，可以講得啦。 即係佢啲助佢後人嘅助力啊。 嗱，最佳例子啊，講得啦，蔣中正、蔣介石喺呢個慈湖，係嘛？蔣經國就喺大溪。咁啊，北京嚟講就毛澤東。咁佢哋咧就真係冇去安葬入土嘅。咁大家都知啦，蔣家如何喺台灣，係嘛？即係嗰個，無論喺政界啊，或者商界都好咧，都係真係好麻麻地可以咁講。甚至乎嚟講，有幾個後人都好早就已經走咗啦。咁啊，當年咧，其中咧有一個咧就係張孝慈啊，張孝炎個細佬啦。咁啊，當年喺台灣有幸咧，就喺東吳大學同佢見過一次面。咁啊，真係都估唔到。咁佢咧就係中風啊嘛。嗰陣時候中風咧，就突然間走咗。咁你諗下咧，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可以用風水去解釋嚟講，就係話蔣中正嚟講咧，到依家嚟講咧，都仲未話入土為安嘅，因為話佢都要話諗住遷葬翻去浙江嘅。係。咁啊，就但係你睇下佢嘅跟住落嚟嘅嗰蔣經國啦，啊蔣衛國啦，咁跟住嚟講啊蔣孝文啦，咁一路連到落依家第四代嚟講，都唔見得好突出，係嘛？咁啊，就講嚟講，如果講翻毛澤東啦，咁啊，剩翻一個毛振宇， 孫， 嗱，毛振宇啫。 但係毛振宇好似都傻傻地， 毛振宇啫。 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從呢啲一啲實例啦，或者一啲歷史睇翻，你可以睇到就係話嗰個土葬嘅影響力係嘛？其實真係係即係有原因嘅。點解話點解一定真係要土葬咧？ 我都話曾經提過香港嚟講有個富豪落去翻咗家鄉咁樣土葬，點知道依家嗰啲後人唔單止上市公司嚟講咧，哇還債還得非常之好，仲係喺香港依家嚟講嗰個發展嚟講比之前嘅仲大咗。 但係阿天師要即係提一提樣嘅政治人物咧，好多時呢啲問題身不由己嘅。輪到佢自己決定，因為點解咧？你由列寧啊、史太林一路落嚟都冇一個，嗰個係自己即係落到即係入到土嘅啫。 咁我哋依家嚟講就要掩埋佢， 除非你政治上係唔得嘅，即係你政治上好流嘅咁就可以。 重點係我哋而家就係話翻，即係想表達講解就係話，喂，如果你能夠土葬， 就盡可能土葬啦。 咁如果真係冇得土葬，咁喺而家呢個世代都仲可以揀骨灰龛 咯。咁我哋嗱，再講個政治人物啦，嗱鄧小平，咁佢係將啲 骨灰就撒咗落黃河啦、長江、長江 渣來都係 啊，係咪先？係咪先？咁撒咗落，咁佢後人點啊？前嗰跑咗外孫女女婿就已經 嚇，已經俾人攞埋呢個我咩？係 嘛？ 有人要搞佢哋，係就咁簡單啫。 咁嚟講，若果佢入到維安，就冇人夠膽搞佢哋嘅咯喎。 呢個又有個靚嘅模樣， 有個靚嘅模樣係咪先？即係大家可以聯想到，真係若果佢哋就係採用咗呢個唔去入土，即係揀個靚嘅墓園，墓穴入咗去安葬。啊，有啲嚟講咧，就將啲骨灰咧咁啊撒咗落海。咁其實真係一啲例子嚟嘅喎，呢個，因為點解佢哋有名嘅政治人物，咁啊大家都睇得到嘅。 呢度有個小插畫俾大家聽啦，趁住啲年紀就喺即係50年代咧，其實佢哋簽過啲約章嘅，就話自己一定要放，因為當其時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政治思想。咁唯一一個例外，嗰就許世友。許世友佢傳出咩？佢少林寺嘅。即係佢真係跟個少林寺，而且以我哋行家嚟講，真係打得嘅， 係打得嘅呢、這個， 打得嘅。咁佢咧就即係咁流行簽，佢唔肯簽。咁仲有一樣嘢，佢帶埋把槍落去，即係喺嗰個自己個墓嗰度 帶埋支槍落去， 同埋一支茅台。咁我諗就佢落到去都冇乜人夠膽喐佢。 即係我哋可以，但我哋依家可以咁樣講，即係唔怕得罪咁樣講啦。咁你中國嚟講，你民間咧就有人火葬。咁啊就，但係嗰啲客客有名嗰啲啊，要去可以去八寶山，咁點解咧？點解咧？咁係咪先？咁我哋比較問候佢啫，就係咁簡單。 咁但係你講到火葬，咁但係因為嗱，而家你始終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啦，地方有限啦，尤其是香港啊，唔好話陰宅啦，陽宅都未夠住啦。咁你根本冇咁嘅地，係嘛？冇咁嘅地方去安置到做咁多嘅土葬，咁啊。跟住嚟就火葬噶啦，係嘛？甚至乎而家有啲話海葬，咁啊，好似講到話海葬，啱啱講到啊，如果係海葬，其實有個概念啊，嗱，當然未必人人認同，但係如果有一個概念就係話咧，嗱，始終我哋人啊生存喺咩啊？ 喺陸地啊， 係啦，唔係生存喺海噶嘛。咁如果你將個骨灰撒咗落海。咁即係話佢喺海度生存嘅喎，雖則佢係冇一個固定嘅一個形態啊，佢可能當時變咗骨灰都係一個模型嘅形態嚟嘅。咁啊，亦都有一個實例，又係講報夢嘅嚇，呢個又係真實嘅例子嚟嘅。咁啊，曾經咧，我識得有個客咧，佢就家中母親過身，咁咧佢就為咗都係慳水慳力啦，甚至乎就係話如果骨灰撒咗落海咧，佢就唔需要去買骨灰庵啊嘛，咁啊，咁但係咧，係啦，咁啊，即係喺現實角度衡量翻，佢有咁嘅諗法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咧，佢有咁嘅諗法之後咧，咁啊，又係報夢，即係呢個夢咧，直頭係佢阿媽報俾佢，話佢你做乜事諗住掟我落海啊？即係問翻佢轉頭啊！啊、你知唔知道我唔識游水噶？你撒我落海係嘛咁啊？咁結果咧，佢夢到呢個夢之後咧，佢直頭唔敢再諗呢個方式啊！因為你始終即係做兒女都要孝順噶嘛，何況先人嘅意願根本就唔係你所諗嘅意願啊嘛。所以好多時候就係話即係如果當我哋面對呢一個生老病死嘅時候，如果可以嘅話，其實就問定嗰位。逝者嚇、啊、之前 在生前嘅 在生前嘅一個 安排咯， 係啦個安排，佢意願係點樣就最適合不過。咁而你真係當時諗嘅諗法撒落海嘅話，咁喂真係佢唔識游水，甚至乎即係人嚟噶嘛，佢唔係喺海度生存。咁所以你話應唔應該撒落海咧？咁其實見仁見智。咁當然喺我角度，我都唔係贊成咁樣嘅。甚至乎你話我唔撒落海，撒落啲墓園度咁咪容易日曬雨淋咯， 有啲我嚟種樹， 係咯， 啊喺出上面種樹， 日曬雨淋咯，冇瓦遮頭咯，係嘛？即係你等於冇間屋俾佢住咁解啫。其實有時啲嘢咧，可以將佢生活化翻、現實翻去睇翻嘅，甚至乎可以好似而家 PowerPoint 寫埋就係話。 你在一個墓園一塊草地撒了下去，喂，那很多蛇蟲鼠蟻的、哦、甚至乎有人走過會踩到它的、哦、那會不會又同對一些先人不是那麼 不敬、啊、 啦，即我們可以這可以這樣說，是吧？咁頭先亦都強調到，喂，如果唔能夠入土為安，咁你就算係而家地方有限，你做咗火葬都好啊，你都起碼有翻骨灰龛位俾佢啊嘛。 冇錯。 嚇、啊，咁你先至叫做有個瓦遮頭俾翻個先人啦，係嘛？咁但係唯一問題就係話，而家喺香港個骨灰龛位嗰個短缺， 非常之供應緊張， 短缺得好緊要，同埋又貴，係嘛？你排政府嘅真係又有排等嚇，咁啊好、啊、多時。咁啊，就爭在自己有啲就可能會選擇去第二度，或者本身自己屋企喺內地大陸落嚟嘅，咁佢可能會選擇翻翻去鄉下做安葬，係嘛？ 我哋、啊、 甚至乎我哋鄰近澳門嘅亦都有嚇，一樣有啫。 我哋睇翻呢個土葬啊，嗱，介紹一下。以前咧，其實土葬都有好多種嘅，咁啊，其中一個方法咧就叫明重嘅做法嘅、 嗯。 有啲咩叫明重？其實咧，以前咧有啲人咧嚇死異鄉咧，咁我哋咪有啲叫衣冠重嘅。咁、 嗯、 其實佢啲衣冠重咧，咁佢哋咧就將嗰個先人咧嗰啲衫褲鞋襪啊，或者佢哋平時用開嘅用品咧，就其實咧就擺咗落個缸嗰個位置，嗰、那個缸嘅位嚟講咧就叫金塔。咁我哋依家嗰個明重係點咧？明重係突出嚟嘅。如果我哋喺香港咧發現到新界有啲墓園私人嗰啲都好啦，佢明重咧其實咧嗰個金塔咧其實就突咗出嚟，就咁擺喺度嘅啫咁樣。咁啊，另外嚟講咧就有啲叫祭金嘅方法。咁啊，嗰啲其實金係咩咧？就係嗰啲骸骨啊。咁啊，佢所以叫做金塔。嗰啲金塔嚟講就好得意嘅，有一啲嚟講咧就放咗一半落去嘅啫，咁啊突咗一半出嚟嘅。咁啊，另外嚟講咧，就以往嚟講，新界有啲比較大嘅家族啊，即係我所認識見到咧，佢哋本身嚟講咧就有啲好細嘅屋仔嘅，咁佢哋安放啲祖先嘅牌位嘅。但係佢哋咧就將呢一啲咁嘅金塔咧，亦都擺咗入去裏邊嘅，即係未必一定係落葬喺土地嘅叫祭金。而且咧，若果有啲行家咧，即係比較年紀大啲嗰啲做即係執骨嗰啲啦，咁其實佢哋都知道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就係話將嗰啲骨起咗出嚟之後咧，就擺咗落金塔嗰度咧，就擺翻喺佢哋喺附近，即係未落葬嘅，即係未揾到地方咧，就擺喺度就叫祭金，即係等於依家咧骨灰庵咧就擺咗喺啲道堂啊、庵堂、 祭傳 啊、祭傳嗰啲。因為咧就以往嚟講咧，就係話七年咧就要起骨啊嘛，就要如果嗰塊地唔係你買嘅，你將軍澳依家嗰個 都有 都墳場都係啦嘛，都係七年咧就要起骨嘅。 但係而家起咗佢唔會俾你撞翻落去啊 嘛，唔會， 佢係要你火化咗擺入。去啲骨灰龛位， 有啲咧就先做咗做火化啦，最簡單。有啲以往嚟講咧，即係比較可能咧，就年代比較二三十年前咧，佢哋用祭金嘅方法咧，就先擺住先。咁然之後再揾地方咧，點解會用祭金嘅方法，同埋要用呢一個金塔咧？就係話佢哋幾個先人可以葬喺一個地方嗰度，但係原來政府有規定嘅、 嗯。 政府有規定咧，就係話，若果你嗰度咧就真係寫咗四個名喺度咧，仲有空位都好啦，你自己掘起佢葬落去咧，原來都唔得嘅。呢個係有法例有規定嘅。咁依家嚟講就比較少啦。咁依家嚟講咧，比較流行嚟講咧，就係一定係揾骨灰庵位㗎啦，咁樣。 好，我哋今日呢一節喺呢度結束啊，下一節再翻嚟啊。